爱人生每一天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孙晓飞的散文《否老吴昌硕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剧本《玩偶之家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2017年是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逝世90周年，艺术界举办了多种活动纪念他。2017年初，上海近百名政协委员为上海吴昌硕纪念馆选址联名提案，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。上海吴昌硕纪念馆1994年成立于浦东新区的川沙镇，2010年临时租借入驻陆家嘴，后因租约问题被租借至浦东新区金桥镇一带，该处交通不便，也无法满足展览和参观的需求。接着是8月份吴昌硕印存精粹出版，继而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馆藏特展，吴昌硕的作品入列，一时观者如堵。回看百年中国画坛，吴昌硕以极高的艺术成就享有声名。吴昌硕是我国近代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艺术大师，也是海派开宗立派的巨擘。吴昌硕曾说，人说我善作画，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，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。吴昌硕早年并非一帆风顺，青少年时代曾历尽饥寒，但他对艺术的追求却从未停止，直到晚年诗书画印方面的学识才厚积薄发，其字昌硕正是晚年才使用。在早期颠沛流离时，吴昌硕以制印为生，他为自己取了很多别号，比如否炉、否道人、苦铁、破和亭长等，晚年更是有老否、否翁以及大龙等雅号。有人说吴昌硕就像否一样，能容纳很多东西，把多种艺术的精华兼容并蓄，终成为一代大师。今天我们就通过孙晓文的散文《否老吴昌硕》，一起了解否老吴昌硕不平凡的一生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1844年，吴昌硕出生于浙江安吉县张武村，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诗人，吴昌硕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写诗。父亲还有一个爱好，说的俗一点就是喜欢篆刻，说的雅一点就是有金石之好。吴昌硕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玩，也捧着刻刀跟在父亲屁股后面学。上私塾的时候，刻刀与石头是吴昌硕最喜欢的玩具，他随身携带，片刻不离。可毕竟是一个小顽童，刀无好刀，是用大铁钉改磨而成，石无好石，有时是去河里挑选的，有时是用随手可得的古砖。除了刻石头，吴昌硕没有别的爱好，天天躲在家里，终日与石为伴。同乡发小都取笑他像个姑娘，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他香阿姐。吴昌硕也确有名士风范，晚年为自己刻了一枚闲章，小名香阿姐。14岁那年冬天，因为天气冷，手指僵硬，刻石时一个不小心，刻刀深深切入了左手无名指，顿时血流如注。偏乡远村医药不济，不但指甲脱落，手指也烂了半截，幸好没得破伤风，捡了一条命。他自己后来回忆说， 余少好篆刻，自小至老与印不一日离。 吴昌硕生逢乱世，过早地领略了人间悲苦。当时太平天国崛起，江南陷入战乱之中，清军江南大营包围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津后，太平军将领在安徽芜湖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，决定围魏救赵。1860年，李秀成等人率兵攻克广德、宁国后，兵锋直指浙江西北部的长兴、安吉、孝丰三县，其最终目的是掠夺清军防守空虚的湖杭等地，迫使清军分兵，以解天津之围。而吴昌硕的家乡就在安吉县的张吴村。在安吉，太平军与清兵和当地民团展开拉锯战，战况惨烈，当地民众死伤无数，吴昌硕一家亦未幸免。吴昌硕17岁那年，跟着家人避乱于荒山野岭之中，弟死于役，妹死于饥。18岁那年3月，吴昌硕原配张氏未及成婚便病没。是年立秋日，母亲万氏又病没。不久，吴昌硕与家人在逃难中失散，举目无亲，身边只带着几册书籍，时常以野菜和树皮草根充饥。在如此险恶困苦的环境中，吴昌硕犹不忘读书致印。19岁那年，偶得嘉庆本《高后蒙求》一册，高兴之余致印一方盖于书中以资纪念。21岁时，吴昌硕考中秀才，但于学业面前再无寸进。此时的吴昌硕为了生计，走上了作馆教书、刻印卖字的谋生道路。29岁那年，吴昌硕在安吉城内与吴兴人施九结婚。婚后不久，为了谋生，也为了寻师访友，求得艺术上更深的造诣，吴昌硕经常外出谋生。31岁以后，他移居苏州，广交各界英才，大开眼界之余，经济状况相较从前稍有好转，但仍未彻底改善。苦于前路迷茫，吴昌硕经常借画中提拔或者题诗来表达内心的忧郁。年轻时，吴昌硕即为自己取号印盖，乞丐的丐，聊以自嘲，还刻成自用印，时时警醒自己。由于家境窘迫，吴昌硕四处奔波，不但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，他还常陷于躲避索债的窘境。38岁重阳节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《心似重阳》，诗中所述就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在诗中他写道：去岁逃索债，今岁思纯炉。也就是说，上一年逃债以至于不能回家，今年同样孤身在外，所以特别思念家乡。诗中他强烈的思乡情绪不加掩饰：无欲归家园，读书是耕稼，生计亦何书，破屋荒山下。前路茫茫，似乎自己的能力没有逆转的可能，只能寄由天命。吴昌硕自己感到百无一用，只能沽酒买醉，遥看南山。同样是这一年，吴昌硕写了一首《别无缘》。在诗中他叹息道：读书愧未成，好古竟何取，男儿好身手，何不拔剑舞，区区谋一宝，坐受众人辱。坐受众人辱一句，道出人生的无尽心酸。此时的吴昌硕致印颇有心得，也能得人赏识，但大体上还是要看人脸色行事。众人辱说明被歧视的遭遇是非常广泛的，内心所受打击恐非一般人所能知。据吴昌硕的弟子王各仪说，39岁时有人替他纳粟捐了个小官，左二，虽然是底层吏官，但也有了一份俸禄，一家人有了稳定的收入。这段小吏经历于吴昌硕而言同样是不堪回首。他曾经作诗自嘲：达官处堂皇，小吏走鼹鼠，数代屈辕门，三伏汗如雨，传呼乃敢入，心气先设举，问言见何事，欲答防举语，自知寒酸态，恐触大府怒，触涕强之无，垂手伸于履，朝时皆未饱，灼灼日当午，中年泪衰老，腰脚 苦酸楚。 当小历史的吴昌硕内心无疑是极其分裂的，作为一个艺术家，他需要有一种超越的心态，远避俗世，在艺术的世界里手追心魔，建构自己的审美体系。但现实却是他不得不像其他普通吏员一样，在上官面前垂手伸于履，整天站立侍候上官，不得休息，因而腰脚苦酸处。他的老师兼朋友任伯年曾经为他画了一幅画，题属酸寒未相，画中的吴昌硕眉目传神，一副落魄不羁的样子。诗友杨宪在画旁做了长篇题诗，其中一句真切地描述了吴昌硕当时的心理状态：老师老矣金力衰，丑态向人苦遭弃。吴昌硕自己也颇为感慨，写了一首自传性的长诗，诗中说：胡为二十载，日被饥来驱，表明他的生活状况一直不大好。虽然未必如诗中所言每天都被饥饿追赶，但内心为生计所苦的焦虑应该非常真实。在诗中，吴昌硕说自己生计账笔线，久久贫向余，在最困难的时光里，吴家的生活与普通平民并无区别。我母咬菜根，弄尊堂上鱼，我妻吹眼鱼，瓮中无斗许。面对这一切，吴昌硕也只能以悲伤的态度接受。魑魅喜弄人，郁郁悲葬父，眼看将届知天命之年，仍然一事无成，贫岁涉江海，面目风尘枯。他无可奈何，也只好与好友酒中买醉，全作醉未看，是悲相耳如。42岁的时候，吴昌硕在一枚印章的边款上刻字感慨，愧悔自己功名未成。虽然他以授印为生，但一直怀有仕进之心，总是不忘功名。吴昌硕45岁那年除夕，在上海孤身守岁，并作岁朝图一张，在题跋中如是说：己丑除夕，闭门守岁，喝动作画自娱，于穷居上海，一官如是。1899年11月，命运的转折点终于来临。据崔建明先生考证，吴昌硕56岁时经丁宝元举荐为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。吴昌硕一上任，即在县衙前凿深井一口，解决了当地居民的饮水之难。安东位于淮河地区，土地盐碱度极高，居民饱受咸水之苦。他动用公款凿井，惹怒权贵，因此上任一月便遭免职。吴昌硕遂刻一月安东令之印以作纪念。有意思的是，坊间对吴昌硕离任县令一事均以无意官场不善逢迎为由来解释。吴昌硕为吏十余载，虽苦闷懊恼，却没有离职，当上县令了忽然无意官场，并不太符合他的人生逻辑。以他为吏数年的经历，混迹官场并非什么难题，所以无意官场这样的理由难以成立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孙小飞的散文《否老吴昌硕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。标题中的否是酒缸的缸字的左半部分，意思是盛酒的瓦罐。吴昌硕的号叫老否，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艺术家经历的坎坷，特别是在中国，传统上认为文人的正途是做官，不能做官已经是失败，画画制印的收入还不足以温饱养家，就更让人沮丧。1899年年底，好不容易当上县令的吴昌硕仅仅做了一个月就被免职，绝望之情可以想象。新的世纪就要到来，吴昌硕的命运又会有什么变化呢？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剧本《玩偶之家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诺拉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，从小受父亲的宠爱，后来和哈尔茂结了婚。哈尔茂原来是个政府职员，由于收入微薄辞职当了律师。由于律师职业并不稳定，